而每刻已残缺。时间不停歇，仿佛落叶飞花般无解，而你在这里就温柔了一些。陪你看美好的月，陪你多甜蜜的甜，陪你把我的诺言写成最后的邀件，陪你过的那些年终究会化作永远。记得我不曾后退，在你心上陪你每个 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，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，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，被端上北京的餐桌，成了人们的真相。